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以周衍和赵云华两条无辜的生命做开端，也是你的主意吗？孟祥宇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为什么没有让刀疤阻止孟静的死亡？19年前，为什么要开车带着我们一家自杀？你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？ 车祸的事情你记起来了？还记起了什么？你妈妈？你奶奶？ 没有。 跟我来吧。 不开灯吗？ 房间里开了，太亮了，会打扰的。 他 啊，小陈来了。 是奶奶。 我们实验一班第一次来仁安， 地下有密室。 好沉啊！ 奶奶， 想爸爸吗？ 今天小陈 过生日 啊， 咱们就给爸爸 想去哪玩？ 游乐园。 好哎，去游乐园。 小陈，这几天奶奶要去盐城看望你爸爸。 听妈妈的话，不要皮。 嗯，我知道了，奶奶。 小陈，我给你记起来，这是你奶奶。 这里，这里，究竟是哪里？ 时辰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小陈，小陈，来，来，去沙发，别坐在地上。 配文学谭石远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12集。 出问题了， 小陈，小陈， 陆时辰，你别有事。 时辰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们有事的。 穆承泽。哎呦！ 陆律师，又见面了，这都能一眼认出我，看来你真的对我恨之入骨啊！快20年了，我也算是因为你身败名裂了，你还是不肯留我一条活路。 你竟然能找到这里！ 你也太小看我了，你找人跟踪了我那么久，以为我一点不知道吗？当年想方设法向上举报，将我拉下马的那个人就是你吧？怎么，嫌不够，还想杀了我吗？ 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可能放过你。 哼，你的人已经被警察抓了，你现在跟我一样都是过街老鼠。是同归于尽，还是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？陆律师，你是明白人，懂得权衡利弊。 权衡利弊，你死了就不用权衡了。 陆承泽，住手！疯子啊，住手！放点手！ 谁？谁在沙发上？ 啊！你儿子， 张和， 别动！ 刺啊！怎么不刺了？对着我太阳穴刺下去啊！你的儿子就是你的软肋， 你敢动他一下，你知道后果。 退后！ 你以为到了现在我还怕死？要不要看是你先弄死我，还是我先捅死你儿子？ 退后！放下刀！ 你就先下去探个路吧！ 空手接白刃， 光脚的，怕穿鞋的， 你找死！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也在找我吗？你以为我住那儿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吗？ 我知道你 找上门的。魏局长，19年前你跟吴嘉义勾结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们会先后死在我的手里？ 姑苏， 是你啊，小梦，你果然在附近。 真的是你做的吗？ 是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陆叔？ 小梦啊，如果你是我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小梦， 陆 生子， 我对不起你们， 拿你儿子陪葬。 住手！是臣。 小猫，谢谢你。刀扎到腿动脉了，只能做一些紧急处理。接下来，你自己叫救护车吧。小猫，时辰就拜托你了。 啰嗦。在魏昌河去哪儿？ 爸，你要去哪儿？爸， 从哪里开始，就在哪里结束吧。照顾好奶奶，好好活下去。 你怎么样？这次为什么这么严重？ 我想起来了，10岁以前的记忆全都想起来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 来不及了，必须赶紧去追陆叔，阻止他。 你的腿怎么办？还在出血， 这个出血量不是大动脉，应该是小动脉，不然我早点劈了。 别乱说， 陆叔帮我紧急处理过，但是还不够。这样，你翻一下屋子，看有没有止血药。 好， 电视旁边那个柜子。你爸的手也受伤了，我看他从那里拿了绷带。 有2瓶云南白药， 都拿来。还有绷带。 要怎么做？ 把保险紫，就是红色那颗药丸给我，那是吃的。 给。 帮我把原来的绷带拆了，药粉全到伤口上。伤口以后，这里再加一道绷带，膝盖到腿根，从下往上1/3的位置， 好了， 这样能撑60分钟，再长就不行了。你能猜到你爸去哪儿了吗？他最后那句话什么意思？ 哪里开始？哪里结束？难道是 有头绪？ 那里好像是条山路，周围都是悬崖，有个隧道。时间有点久，我试着回忆一下行驶路线。不管怎么样，赌一把。 好，我让燕城警方过来处理，先送你奶奶去医院。 能走吗？ 勉强。走吧。 喂，赵队，我给你一个定位，那里有个没有意识的老人，得送医院，跟魏长河的案子有关。 好，那你人呢？找到魏长河了吗？ 他刚才跟人搏斗，被人打伤带走了，我也受了伤，现在正在追他。你追踪我手机吧，有危险需要支援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其他我来安排，你自己小心啊。 我把椅背放下，你休息会儿。 嗯。 头疼好点没有？ 好多了，没那么疼了。 十岁之前的所有事都想起来了吗？ 对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失忆不是自然发生，所以回想起来很多细节反而更加清晰。 你们一家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发生了什么？ 我妈也是一名律师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和我爸就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。我爸经常要去外地打官司，我妈就在明潭，一边处理法务，一边跟奶奶一起照顾我。盐城的案子情况很复杂，我爸忙了很久没回明潭了。奶奶说，要去盐城给他送衣服，待几天再回来。 去盐城看望你爸爸，你要听妈妈的话啊，不要皮。 然后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。 快了，奶奶要照顾爸爸。 我妈是个很爱笑的人，但自从奶奶消失，她就经常心不在焉，即便是笑也是强颜欢笑。 你奶奶去盐城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还记得吗？ 你说时间吗？大概是2001年4月吧。我爸妈母校的樱花树开花了，以前我经常跟他们回去。 那个时候，讨薪案的判决还没下来吧？ 官司打赢之后，奶奶还是不知所踪。一家人团聚，开心的只有我。 小陈又长高了。 他们竭力表现得很开心和轻松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感觉到不对劲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以为我睡了，来到我房间。虽然我没有睁眼，他们也在尽力压低声音。 以后怎么办？ 但我知道，他们在哭，在轻轻摸我的头发。第二天他们说要带我去爬山，然后就发生了那场车祸。 这几天我在想，帮你找回记忆，恢复情感，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人有了感情，便也有了痛苦。对于经历过绝望的你来说，就这么活在世界上，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我想，这也是你爸由着你这样的原因吧。 但你带给我的不只是痛苦啊！从第一次误入疗养院地下室，看到我奶奶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想找回那段丢失的记忆。那一幕不停出现在我梦里，这几年越来越频繁，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我被迫停下手中的一切事物，回到国内。如果说这段记忆一定会给我带来痛苦，是你的存在中和了我的痛苦。 好起来的。这条上山的路，两边的山壁越来越陡峭，而且附近有海，靠近海边。你爸他真的会来这里？ 前面有个穿山隧道，应该就是当年出车祸的地方。 陆时辰，两点钟方向，再拐两个弯，山崖边上有人影。 车祸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吧？我妈是不是就死在这里？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 前就下定决心，要用法律武器帮所有无助的人讨回公道。事情就像你们查到的那样，二十几年前在盐城务工的陈玉回明潭老家过节，误打误撞跑到政法大学，拦住快毕业的我，希望我能帮他和工友们打官司讨薪。他这个人很直率，又是我的老乡。 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好人。 之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。 我就做什么，我绝没二话，所有的工友都没有二话。 这场官司打得很艰难，我几次想放弃，所幸有你母亲陪着鼓励我，我才坚持下去。慢慢的，我也收集到了一些吴嘉义和祝瑞的犯罪证据。开庭前两个月，你奶奶来盐城看我，那段时间我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却失踪了。 警官，警官，我要报案，我母亲她不见了。 啊，你先别急，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 陆文英，上周从明潭来盐城的，跟我住在一起。她 他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回家做午饭，但是昨天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那他最近常去的地方找过吗？ 我都找过了，我在附近转了一天也没找到人，他失踪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陆承泽。 陆承泽 啊。 陆先生，跟我来吧。 啊，去哪儿啊？我母亲的。 去市公安局，魏局长在等你。 魏昌和。 盐城市局几个月前新调来了一位局长，叫魏昌和。 陆律师， 这事儿我知道， 来， 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我。 谢谢。 哎呀，你太了不起了，我一直想见见你，调来市局几个月啊，终于找着机会了。哎 呀，魏局长，谢谢您的赏识，叫我过来是为了什么事啊？我母亲她失踪了，我现在要去找她。 你母亲失踪了？ 啊， 什么时候的事？ 昨天上午。 哦，哎，是不是老年人脑子糊涂走丢了？ 哎呀，不可能，我母亲没有任何疾病，她的失踪啊，一定有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跟我在打官司那案子有关系。 文鼎集团的讨薪案。 对，自从接手这个案子，就经常有人给我寄恐吓信，甚至还有匕首和各种动物的死尸，其目的不言而喻，我母亲失踪肯定跟这个有关系。 那你觉得是谁干的？哈，陆律师，不必忌讳啊，在我这里直接说就行。 我觉得是吴嘉义和祝瑞。 如果真的是跟吴嘉义有关，那就必须严查他，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证据。 我的手上有吴嘉义涉黑的证据。 啊，什么证据？ 一个受吴嘉义操控的杀手团伙。 杀手团伙？这份证据你给过其他人吗？有没有带在身上？ 我没给过其他人，但是目前证据还不是很充足，需要进一步的收集。而且这次来得太急，我没带在身上啊。 哦，这样。好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 哎呀，什么人啊？魏局长，我母亲现在生死未卜，其他的事情能不能先放一放？ 陆律师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啊。 吴嘉义就这样毫无预兆的从盐城市公安局局长的休息室里走出来，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向魏昌和求助究竟有多错误。 不愧是陆律师啊，居然掌握了我这么多信息。 你绑架了我母亲。 哎呀，不要说得这么难听，我是请令堂到我那儿小坐一会儿而已。不过令堂似乎暂时没有回家的意思。哎呀，我这人最注重孝道，一定会替你好好孝敬他。 你们想怎么样？ 我也不废话，我要你替我杀一个人。 是。 吴嘉义，什么打打杀杀的，你给我文明点。 哎呦，抱歉魏局长。哎呀，失言了。哎呀，陆律师啊，你要替我去请走一个人。 吴嘉义，丧心病狂。 我还没说完呢，这个人就是你的好朋友兼讨薪案委托人陈玉。 陈玉？为什么要杀陈玉？你的事情只有我知道，跟他无关。你放了我妈，我的命你随时可以拿走。 为什么杀陈玉你不用管，至于你的命现在还不急，按我说的做，你母亲就会没事。哎呀， 魏局长作证，后续一切都与你无关，你也不会背上杀人的罪名。 你不是养着很多的杀手吗？啊，让我杀人，你图的什么？ 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纯粹的人，只要看一眼就会觉得恶心。我以前一般会把这样的人直接弄死，可现在文明社会，我还挺好奇，这样的人如果被迫去做他最厌恶最痛恨的事会是个什么样子啊？想想就刺激。 我就算死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 啊，你在盐城还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吧？年轻有为，有家庭和睦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你妻子哭着喊不要的样子一定更美，还有你儿子，他以后都不能跑不能跳了怎么办啊？至于你母亲，我什么都不做，他也没多少日子啊。他们会怎么样全凭你定夺。 陆律师，要相信我们盐城警方啊！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接下来警方会派人暗中保护你，一些必须的设备你要带好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 我给你一周时间，陆律师，这一周你每天可以跟你母亲通话一分钟。老人嘛，得好好安抚啊！一周后，如果陈玉还在，那…… 哼，年轻人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懂得权衡利弊。 你们听过电车难题吗？一个疯子把五个人绑在轨道上，让电车碾压他们。你想救他们，就得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。然而，另一条轨道也绑了一个人。 可人命不能这么比较。 对，这种既不道德又违法的事情我做不到，而且又违章何在？向盐城寻求帮助已经行不通了。 那陈玉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从盐城市局出来，我就回了明潭。母亲已经被绑架了，我不能让石心和你也落入吴佳怡的手中。只有看着你们俩，我才能安心。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到了第七天，我仍旧没想出保全所有人的方法。在最绝望的时候，我甚至把石心支开，让他带你去玩，留我一个人在家里。我在想，只要我死了，就不用再做什么选择题了。就在我拿起折叠刀的那一刻，电话响了。来电的人是陈玉。 喂， 陆 女士，是陆律师不？ 是我。 哦，我听说你回明潭了，我也在明潭呢。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有很重要的事和你谈。喂，喂，你听着呢吗，陆律师？喂，喂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咱们在哪里见面？ 就我家吧，华亭街那个老房子，你上次来过的那个。啊， 好，我马上就到。 陆律师，快进来吧。啊，媳妇带孩子回娘家了，屋里没别人。你别客气，来。 啊，你叫我来什么事啊？如果是因为官司的事，我正好也有话要和你说。 不只是官司的事儿。啊，陆律师，你先坐。然后你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啊，来。 陈玉，我觉得你还是放弃这个官司吧。与你，与我，这样做都是最好的选择。 为什么呀？ 这么跟你说吧，我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只能这么做。 是不是因为吴嘉义？你查到吴嘉义什么了？能不能把证据给我？啊！ 拿到证据对你没什么好处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件事吧，不要再去管吴嘉义了。 罗律师，你终究是抛弃了我们。 我 吴嘉义该死，你也该死。 陈玉， 你为什么要杀我？ 说，证据到底在哪？ 吴嘉义对你做了什么？ 你冷静下来，陈玉， 告诉我证据在哪儿！我说你赶紧死，给我证据，证据呢？ 我不能给你。 拿到了证据，吴嘉义更不会放过你。 你不给我证据，那你就给我钱，给我钱！ 什么意思？你要钱干？证据是为了钱？ 陈玉，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是你背叛了我们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样啊？伤得重吗？我带你去医院。 害我眼睛瞎了，你他妈就是死人！ 住手，陈宇！ 陈宇踩到了地上的碎瓷片，然后失去了平衡，一头撞到我掀起来抵挡他的茶几上，把玻璃撞碎了。混乱中，我还朝他扔了个烟灰缸。陈玉，有块大点的碎玻璃片，深深地刺进了他的太阳穴。 是我杀了陈玉。就在他举起刀的那一刻，我们的委托关系，我们的友情，还有我的正义，全都结束了。 不起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。 橙子，我们回家吧。 哎呀，回家？我没听错吧？做了这种事儿还想回家？嗯，我进去。清理一下屋子，哎呦，忒吓人了！两位大律师，用不用我给你们普普法？故意杀人该判什么罪？ 他那是错手，不是故意的。 你们当律师的都喜欢狡辩是吗？啊，陆承泽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我就知道赢的人一定会是你。我刚刚从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，怪不得古人都喜欢斗蛐蛐，你来我往的真精彩。 陈玉也是被你逼的。哎 呦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有些人是得逼着来，比如你啊，但有些人嘛，多给点钱就搞定了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啊，不信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听听录音。啊， 怎么样？200万，再送你们一家去美国，杀了陆承泽，干不干？ 杀人，陆承泽，杀人。 干！ 陆律师，你朋友比你看得明白，人啊不值得信任，只有钱才最可靠。 你杀了我吧，放了我母亲，也放过我的家人，只要我死了，你的官司就能赢，他们不会对你构成任何的威胁。 杀了你那可不行，你的事情还没做完呢，陆律师，这官司啊你还得继续打下去。 我要你赢。你要干什么？ 按我说的做，你母亲就会没事，你的妻子和儿子我也暂时不会打扰，你们赶紧搞完这里，就把陈玉的尸体送到盐城去，往外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 是是。 陆律师，陈玉今天是自杀的，对此我们都很意外。你工作辛苦，早点回家休息，之后随时保持联系。 爸爸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都11点了。 小城官，快回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 爸爸，你衣服怎么了？上面好多褐色。 爸爸，爸爸刚才修汽车去了，脏着呢。 哦，那我回房了。爸爸晚安。 哦， 来，你去躺好，妈妈帮你关房间的灯。决定好了的话，我陪你去。 但是我妈，还有你和时辰， 还能变一变，最多七年。我帮你找最好的律师，我照顾小陈，我等你。 可证据呢？我过失杀人的证据。他们有本事把陈玉弄走，就不会留下证据的。 那就这样吗？ 办法保护你们。 别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当初要不是我劝你坚持下去，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 你是怎么找到陈玉家的？ 你这几天不对劲，我能感觉出来。今晚我怕你出事，就把时辰先送到保姆那里，让张嫂看着他写作业，写完再送回来。然后我就跟着你。这几年你在盐城一直都受着这种折磨吗？ 以前虽然也有不少阻力，但都是一些恐吓性质的举动。但这次，我想，应该是吴佳怡勾结上了盐城的公安局局长魏昌和，所以便有恃无恐了。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吴佳怡为什么想让你打赢这场官司？又为什么要让你杀了陈玉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可能因为我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，只要我杀了人，他就能反过来掌握我的把柄。至于官司，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公司输呢？ 你明天准备怎么办？ 我回盐城。我逃跑了，逃回盐城，表面上是因为我母亲还在吴佳怡手里，我要保全家人， 只能按他们说的去做。但是你们听到了吗？信仰已经崩塌了，之后我继续准备那起民工讨薪案，工作变得非常顺利，之前的阻力都不复存在了。两个月之后，案子如期开庭审判，上千农民工从文鼎房地产那里讨回了薪资。可是 吴嘉义，官司已经赢了，我母亲呢？ 陆律师，你母亲得了很重的病，只有在我这里才能治好。 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，你每帮我做成一件事，我就让你母亲恢复一点， 怎么样？ 我这才知道，吴嘉义给我母亲注射了一种药物，让她长期昏迷，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，并以此威胁我，要我长期按他说的去做，比如协助他并购败诉后的文鼎房地产。 悬念已久的文鼎房地产大股东， 自从2000年，朱文秀作别文鼎房地产大股东之位，他的继任人朱瑞突然将所有股权转卖给林明， 半途加入的吴嘉义如今已拥有了文鼎房地产的实际控股权。 接下来这家公司也麻烦陆律师了。 丧心欺人！ 承泽，我们就这么活下去吗？啊！ 我跟石心刚开始还能相互取暖，但渐渐的，绝望将我们一点点吞没，我们也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不如结束吧，让这一切都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 可是陈呢？他怎么办？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后，他该怎么度活下去？吴嘉义会不会放过他？ 我们是一家人，无论生死。第二天，我说，我们一起去爬山吧。 我记得那天是周六，天亮得很早，你宣布这个消息，我很开心。 爸爸，是哪座山？很高吗？山上会不会很冷？ 小琛，快坐好，别动来动去的。 哦，我还要出来准备衣服。哎，妈妈， 我们要不要去买点吃的到山上野营啊？ 已经买好了。 啊，在哪儿？你们把吃的放在哪儿了？上车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在后备箱吗？ 小陈，喜欢爸爸妈妈吗？ 喜欢呢，要是我可以不去兴趣班就更喜欢了。 好， 独自暗夜帷幕，斗殊途，理想和欲望张牙舞爪破土。你站在路口，任大雨入住，审视着卑劣着更目。尊严与真相都自苦，你看着假面的蛰伏，往事穷途末路，绝望和麻木，谁能熟视无睹？时间拿什么守护？等着蓄意千疮百孔，当线索指向旧日囚徒。消失的雾，迷失的路，发圈着舞蹈，弱小的哭，闪电着毒，两只的怒，正义迟来颁布，别认输。在尘封的暗夜帷幕，拼凑出拾宝的碎片，爱与恨都同步。谁不曾触摸人心的冷酷，蜕变成沉默的信徒。泪水和鲜血都刻骨，你看着有勋章闪烁，信仰怎么辜负？善恶的天平就像一场豪赌，这世界拿什么守护？让人一把伤害修补，当线索指向你的无助，拼命也要的赌。潮湿的路，迷失的路，把全人舞蹈弱小的哭，年岁道路，昼夜奔赴，当这一生傲骨，别认输。迎风的烛，长情的书，你从来顽固，死生不顾。我开了悟，踏出了路，英雄有何必处，不会输。 知道他为什么找我跟他一起复仇不找你吗？他不想让你沾上复仇者的污垢，他要你永远站在绝对正义的一边，你知道吗？ 都是因为你。 你坐下。 任先生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 你爸他真的害你。 我知道。 这案子破了，你把证据和手续补上，也好好休息几天吧。那些该处理的事情就都去处理了，也替我跟小鹿说声对不起。 好，我会的。 行了，你出去吧。 旭旭， 嗯， 再来一次你还会这么做吗？ 孟昭，我是一名人民警察，你也是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航班 MS954 前往纽约。我是本 徐晨， 我们将为您 要好好活着呀，做个有道德的人。